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看着那黑色的小锤子，之前消失的激动光芒再次出现在唐昊眼中。猛地，唐昊张开有力的双臂，将唐三紧紧地拥入自己的怀抱之中。唐昊的胸膛很宽阔，或许是因为长期做铁匠的原因，尽管表面上他看上去很懒散，可他身上的肌肉并没有因为岁月而减少。他的怀抱很温暖，那种父爱带来的安全感是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。 爸爸， 唐三有些愣住了，在他的记忆中，这似乎是唐昊第一次这样的拥抱他。手上的小铁锤仿佛在变得越来越沉。尽管唐三很喜欢这种父爱带来的温暖，但他更不希望铁锤脱手砸到自己的父亲。 爸爸，我要坚持不住了。 收回去。 乌光散去，重量消失了。唐三心中很奇怪，那明明是自己的玄天功混合体内一股特殊力量形成的锤子，可为什么自己却拿不动呢？更令他惊讶的是，召唤过那小锤子之后，自己的内力竟消耗得七七八八。唐三从未见过父亲的脸色如此精彩过，各种复杂的情绪不断出现在唐昊脸上。良久，唐昊才徐徐说出一句话： 记住，在你的未来，一定要用你左手的锤保护好你右手的草，永远。 唐三不明所以地点了点头。唐昊站起身，头也不回地回里间去了。一边弄着午饭，唐三一边思考着今天接触的武魂世界。双生武魂似乎在这个世界中应该很少存在，否则父亲也不会那么吃惊了。看样子，自己那个锤子武魂好像令父亲触动很大，但对于唐三来说，更重要的却是武魂与玄天功之间的关系。如果那个魂环就是自己玄天功无法突破的关键，那么不管怎样，都要想办法得到一个魂环，试验一下。午饭时，唐昊显得很沉默，就连饭量也似乎比往日少了许多，目光不时落在唐三身上，仿佛在犹豫着什么。吃完午饭，唐三习惯性地准备收拾碗筷，却被唐昊叫住了。 等会儿再收拾吧。小三，我问你，你想不想成为一名魂师？ 唐三愣了一下，看向唐昊。他不愿意欺骗父亲，犹豫片刻后还是点了点头。唐昊叹息一声，面庞看上去更加苍老了几分。 你终究还是要选择走向这条道路。 他只是再说了这一句话，就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了。唐三发现唐昊在感叹的时候情绪中有失望，但更多的却是一种欣慰的表情。他明白，在自己这位父亲心中似乎隐藏着很多事。收拾完碗筷，唐三回到自己的房间继续他的工作。铸造锤与铁块碰撞的叮当声有节奏地响起。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将这块生铁打造到唐昊要求的拳头大小，但这种铸造方式对于提升他对玄天功的使用却有着不小的好处，对身体锻炼的效果也不错。唐三已经开始尝试着用尽可能少的玄天功内力来挥动铁锤，这样他在每一次连续挥击的时候就能维持更长的时间。当下午的敲打进行到300多下，感觉又令那块生铁驱除了一些杂质的时候，门帘掀起，唐昊走了进来。 爸爸。 唐三看向父亲， 手中的铁锤不自觉地停了下来。唐昊做了一个让他继续的手势，就走到一旁站定，也不开口，只是看着他。唐三这才继续挥锤。 天生神力加上先天满魂力，难怪他这么小就能挥动铁锤。老杰克的话或许是对的，不应该因为自己的颓废而影响到这个孩子的发展。今后的路就让他自己去走吧。 停一下。 唐三放下手中的铁锤，微微有些喘息，悄然催动体内的玄天功调息，以恢复自己的体力。唐昊走到唐三面前，拿过他手中的铁锤，再看看火炉上烧得通红的铁块。 像你这样敲打，就算是一年也无法让它变成拳头大小。 那我该怎么做？ 告诉我，当你挥动铸造锤敲击它的时候，身体什么地方最先发力？ 应该是腰吧，从腰部带动背部，然后再带动手臂抡起铸造锤。 人身体除了大脑以外，最重要的是什么地方？ 是心脏。 那你再告诉我，一个人有几颗心脏？ 啊？ 回答我。 一颗。 不，你错了。记住，人的心脏有三颗，而不是一颗。 三颗？ 唐三目瞪口呆地看着唐昊，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。唐昊倒转手中的铸造锤，用锤柄碰了碰唐三的两条小腿。 在这里，人的两条小腿上的肌肉就是第二和第三颗心脏。一个人如果想要将自己的全部力量发挥出来，那么必定是三颗心脏同时运转的结果。所以发力时并不是以腰为起始，三颗心脏才是起点。当你胸口内的心脏急速跳动之时，从两条小腿开始发力，力量上传到大腿，经过腰、背、手臂，最后释放出去，这才是全力一击。心脏发力，腰为轴，看着。 唐昊手中铸造锤微微一顶，令唐三后退几步，同时手中锤子已经调转回来，低喝一声，身体半转，双脚紧扣在地面上，裸露在破烂裤管外的两条小腿瞬间绷紧，整个人就像是蓄势待发的猛虎一般，腿发力，腰转回，铸造锤在无形之中已经带了回来，当啷一声巨响，重重地落在那块烧红的生铁之上。唐三完全可以感受到，这只是一个人体发力的过程。唐昊没有内力，更没有什么武魂力的释放，这完全是肉体的力量。而那块之前还通红的铁块却被砸得完全塌陷了近三分之一，变形极其明显。 以小腿发力，把自己身体的力量连接成一个整体，视为全力。来，你来一次。 好。 唐三从没有想过锻造还有这样的窍门，这种发力的法门可不只是用在锻造上那么简单，他应该也可以用在自己的唐门武学之中。双手握住锤柄，学着唐昊之前的姿势，唐三双眼紧紧地盯视着那烧红的铁块，玄天功缓缓运转，深入小腿之中，双脚紧紧扣在地面上。唐三大喝一声，腿部力量与玄天功同时发力，力量从小腿爆发，瞬间蔓延，腰部转动带动背部至双肩再到手臂。他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力量似乎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，那力量由小腿爆发开始到手臂抡起铁锤结束，自己的身体似乎要被这股大力带得飞起来一般。铁锤准确地砸在铁块上，发出一声巨响，唐三整个人的身体都因为铁锤的抡动而双脚离地向前趔趄了一步，铁锤反弹而起，尽管有玄玉手相护，手上并没有什么问题，但双臂却被这股反弹力震得一阵酸麻。幸好玄天功及时运转，这股酸麻的感觉才逐渐消失。 效果是显而易见的。尽管唐三因为年纪原因，附加上玄天功这一锤的效果也不如唐昊那么明显，但他和之前的敲击相比，这一锤的作用甚至足以抵挡上之前的数十锤。眼看着唐三的动作，唐昊并没有给予评价，但从他眼中闪过的一丝惊讶来看，唐三做的显然比他预想中更好。唐昊没想到唐三竟然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掌握这种发力的法门，他又哪里知道唐三一直在苦修唐门武学，不但有着玄天功的基础，控鹤擒龙、鬼影迷踪加上玄玉手，令他的协调能力远超同龄人。 爸爸，我做得对吗？ 你知道心脏的作用了吗？人使用最多的肌肉就是小腿，小腿是一切力量的根源，运用好小腿的力量会让你的力气大增。 唐昊走到风箱旁坐了下来，从风箱下面拉出一个由生铁铸造而成的东西，那是两个脚踏板一样的物体。唐昊把它连接在风箱下面，自己双手拉住风箱。 锻造中风箱的作用也非常重要，金属充分的燃烧可以更好的锻造，因为那样会令它的韧性更强，而任何一块金属，哪怕是杂质再多的金属，它本身也都是有灵魂的，一旦温度不够，在锻造中力量过大令其破碎的话，那么就算重新融化再进行锻造，这块金属也只是废品。所以在你全力击打铁块的时候，一定要保持好它的温度。拉风箱同样也是用小腿发力，不但可以尽可能地减少力量的消耗，也能够令风箱的效果达到最大化。 唐昊双脚蹬在那两块脚踏板上，骤然发力，以脚起点，整个身体迅速向后弹起，双臂在自然的带动下将风箱的把手拉开，腿由挺直变回弯曲，再将把手送回，一来一回之间，风箱全力运转。唐昊的动作看上去并不快，但每一下都令风箱的能力发挥到极致。在小腿肌肉的带领下，身体与风箱形成一种特殊的韵律，火焰骤然从炉子中升腾而起，铁块顿时被烧得通红。 你来拉风箱，按照我刚才的动作。 唐昊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了唐三，有了之前挥铁锤的经验和仔细观察，唐三坐在唐昊之前的位置上，很快就掌握了拉动风箱的方法。虽然还有些生涩，但在他的仔细注意下，每一次发力都是从小腿开始。果然如唐昊所说的那样，不但力量节省很多，而且效果也比以前好了不知道多少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